唐欧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，我们讲到始中心要，这是天台的经奇大师说的。这个始中心要有一段文，那么上次我们介绍的时候，没有，大家都没有这个文。现在这个文呢，文字印的来了，印的来，我一看就傻了眼了，这有很多的字儿也不对，句子也没有断的好，先把这个文跟大家顺一顺啊。如果这个文字顺不下来，这个意呢就不好解释。这个上来呢，就是面上这篇呢，这是始中心要；下边是妙观初机。经奇大师就是湛然大师说的：“夫一念无相谓之空，无法不备谓之假，不依不异谓之中。再返为三因。”这段句子。再返为三因，这是一句啊。再生为三德，摄诸则除后同相。这个字呢，这个"摄"字呢，大家看看，我是没什么读过书的。这个字那个什么字啊？这个那个"艺"。啊，艺术品，啊，在儒教里下面叫个六艺，啊，诗书说了一说六艺。这个"奢"字，有的人呢就把它那个"热"字，"热"字不是"奢"字，啊，这个字应当怎么写呢？底下把那个"云"字把它去掉，加一个四点儿。那个四个点儿不是当水字讲，那是火字，啊。那么奢，它不是烧。假设说我们要是烧饭，那个烧呢就有火，炉香乍射。你看我们这个炉香啊，炉香，我们只要求这个香呢就冒烟儿，它就不冒火你看现在那个烧香的，它不是烧香的，就是烧火的。你们大殿前头啊，那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哦。那烧饭都，我们这几百人饭都能烧的烧烧烧的烧能烧的熟，就是点着了。不给它冒火，给它冒烟儿，这个叫奢。这个字是个错字啊，要底下有个四点儿。舌柱入海则前身一流。尽管。这个，别的本本上说是讲涉海，但是我从最初学习的时候，啊，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我也忘记得了，把那个文字，就入海则前身异流，异就是不相同啊，而不是前身一流。 那是绝对错的。自利利他在此而已。他这段文断这个句子呢，他是用空格来断的啊。那么你既然空格来断，你就每一句都给这格也空下来。比如再分为三音，你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空呢？这就是关系到我们，凡是搞什么东西，他把这个素质是不够，弄个什么东西都不像个什么东西，啊，就这么几片指头，有几个有就不下多少错字。如果说是这个东西是搞门寺出来的，那就是说搞门寺这些人呢，都是文盲啊，文盲都不如。底下呢，这个三谛啊，复三谛者，天然之性德也。中谛者，统一切法；真谛者，泯一切法；素谛者，利一切法。举一计三，非前后也。寒生本具，非造作之所得也。底下呢是背负密藏不显，这个就掉一个字，盖三合之所负也，这个掉个三字，这个东西将来还重印啊，盖三合之所负也。故无名亦乎法性，尘沙障乎化导，见思阻乎空寂。然自三合，乃体上之虚妄也。这个虚字他这弄得不伦不类的，这像个什么字啊？我查康熙字典都没查到这个字，在哪去查去？没这么个字啊！你就老老实实写个虚，然后那个虚字就可以了啊！体上之虚妄也。于是大脚世尊，这也断句子，大脚世尊也断句子啊。蔚然叹曰，这个蔚呢不是言字旁，是口字旁。什么叫做蔚呢？蔚者是长叹也。可怜喽，伤心了。蔚然叹曰，这个蔚是个口字旁，不是个言字旁。大脚世尊这个断一个句子，蔚然叹曰也断句子。说真如界内，却生父之假名，平等会中无自他之形象。如果说真如界内你要断句子，那个平等会中也要断句子啊。如果要你要连气内，那个真如界内却生父之假名，这必须要断句子的啊。平等会中无自他之形象，这断句子又断得上规矩。然以众生妄想不自正德，莫之能反也。由是立乎三观，破乎三合，正乎三智，成乎三德。这是一段，中观者破无明合，正一切种智，成法神德；空观者破见思合，正一切智，成。你看看他这个断句子，中观者破无明合，他是断的句子，正一切种智，法神德；空观者破见思合，那么你这个地方呢，正一切智，那有断句子。你上头断了吗？底下就一样断了。这个都是跟我一样没懂文化的人，反正哈点点，他随便拿就给点一点，就这个样子。假观者破尘沙合， 正道种智称邪陀德。然自三合三观三智三德，非个别也，非一时也。天然之理具诸法故。然自三谛性之自耳，迷自三谛转成三合，破合介乎三观。那段句子啊，观成正乎三智，智成称乎三德，聪因治国，非见修也。说之次第，理非次第，大纲如此，往目可寻矣。啊，这是一段。因为这个东西呢，是特别是初发心的，值得呢，要熟悉熟悉。底下把这个妙观初记的文字跟大家顺一顺。妙观初记，复修观细阐，圆通四义，为初心修观，以坐为一，料命坐矣，而作初心细观之前方便。若欲修观，须预置座位，坐下时须宽衣带，再用衣包两腿，食物还击之弊，然后那是个脊梁挺起，而不是背梁挺起，这个错字看到了吧，那是脊梁啊，啊，一个人字两边加两个点，那个脊啊，那个脊字啊，这是个错字。嗯，然后脊梁挺起，不可伸腰垂头曲背，这是个背字啊。臂端其身，臂无偏斜之臂，次则两手借三昧耶印，印近身置于其下，即将自身上下摇动数次，使周身血脉涌通，不致发生其余诸病。啊，这个病字这个时候要断句子啊，是为料命挑身之相，次以调息，即开口吐气，向身中所有助气随之而出。也应当断句子啊，左右助气，次乃闭口，舌舔舌点上额，遂于鼻中那三口清气，若气息和顺，可不老调息；倘气息不顺，须以调息方法调之令顺，是料命调细相也。细即调矣，次乃调心，即将两目收起，断绝外缘，腹不可紧闭，闭紧则昏，料开三分而已。既观己身，自来至为己身者，今日观之，唯有四大，唯有四大，这个断句子啊。所谓地水火风啊，即三十六物中，凡是智乃之物，莫非地大。 周身拥柳，上二终身拥柳，上二剔透痰饮，下二大小便利。这个总数水大，周身上下所有暖气，气归火大，气系上下以及浑身毛孔，气分出入，筋转脉摇等，都是风大。做事惯理乃至从来认四大为身，因之起荷造业，招苦无穷。今日使之非我所有，已该放下。所谓内放四大根深是也。然后既讲身外，凡是动用植物，防狼屋舍，远即山河大地，那个那句子啊，以及男女异类，若依若正，漏尘等事事物物，相即为我所者，今日乃至与我心无甚关系，亦一切放下，所谓外放世界是也。内外即已放弃，复将能放之心亦已放下，放下而再放下，当事时也，较之料有沾迹，昏散双浅，浮沉均调，此乃料命调心之相。这个要断句子啊，调心之相，是谓细观之前方便，初心之人不可忽也。底下，次命进修妙观者，须预先明示定境，而后时可论起进修妙行。然静若不立，取向无有，入路无门。入路无门这段句子啊，从何而修定慧呀？然至观中鲜明见境，次名实乘妙观。见境了入止观中，自不凡殊。然无眼介入，皆可为观境，而何独立是因者？盖第六识者，乃无人之妄想。这段句子，日妄想这段句子，乃无人之妄想，日常现前故。也要断句子。贺业由是滥觞，生死以此为本，罪福之主宰，重病之根源。欲如硕树发根，救病得穴。这个字也是个错字啊，这个字那个救，针灸。你看我们搞木寺不是那个流行叫针灸，针灸吗？针灸这个灸字呢，这个火字上边是一个，是个久远的久字， 久啊，日长日子长久的那个久字。那么现在这个字呢，什么字呢？这个字呢，那个炙字，炙字呢是烧煮，比如这么说，我是煮饭呢，煮饭烧这个煮啊。就呢，你看看，我前次我这个撞了车以后，刘医生也给我救呢，又打针，又救嘛就是用那个耐，把这个耐呢把它点着了，就熏，这个救啊，而不是烧煮，啊，这个文字中国的文字啊，我们还不能够老做这个文盲也不行的，嗯，是吧？救病得学，就是久远的久加一个火字，而不是弄这个什么字啊，根发则枝叶自枯，血得则重病节愈。立世隐为镜者，是亦在斯矣。且世隐者何啊？他这个字那个错字啊，世隐者相也不是个相字，这何字啊，把它都改一改。盒子啊，这个巷子呢，把这一撇呢，给它拉长一点儿啊，把这个地方给拉长一点就差不多了。是因者何？啊，哎，你们这个我这去复印的时候，这个底稿也不给我看看，句子也不断错字不检点，弄错，这个是几张纸头啊？这个可以啊。假如大批的书印出来的话都不能用，那不是麻烦吗？都要学，你做什么事都要学，八万四千法门什么事法护法都要学的，你不学啊，这个都是障碍。且是因者何？既无人，诸缘放下，沾沾寂寂时，秀然盖而念起。我们把这个人念秀然，秀然是忽然，他也不说是忽然，讲个秀然。这个秀然是什么意思？就我们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心呐、啊，这个心嘛，昨天讲它是无念的，本来是无念的，它是一无念，它有了念头的。这个念头怎么起来的呢？不知不觉的，秀然。你看看，我们举个譬喻，我们现在呢，现在个自来火都不用了，都用打火机了。这个打火机拿在手上，什么都火的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一打，这火刺啦的就跑出来了，秀然，本来没有的，这还有了，啊。就是我们这个念头是这么起来的啊，这个念头本来是体上之虚妄嘛，秀然盖而念起，盖而就是很微绕、很微小的啊，那个念头有多大呀？此中便有，这掉一个字，便有三法俱起，这个便有啊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的能用，我这个能用不啦？便有三法俱起，底下他说了哪三法？所谓内有一根，外而法尘。所谓内而一根，外而法尘，中有一事，分别尘之长短方圆者，这要断一个句子啊。分别尘之长短方圆者，即意识之妄想也。行者既欲能分别处，当下回光一照，则沾寂不动，虽沾寂不动，但切勿于此 认为真，于此误认为真，啊，不能误认为真呐、啊。此正是时因妄想，这个妄想就是什么？妄想就是无明，一名无明。虽然沾迹不动，实乃因盖自性，黯然无所明了。但有对称、不对称之说。这个不对称说要断句子。原是一妄想耳。古德曰：修禅之人、参禅之人不是真，错在从前认识神，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这个四句话，这是古来的成语，所以用这个用这个扩点把它扩起来。这个呢，这个痴人唤作本来人这个句号是不应当有的啊。这个句号呢摆在什么地方呢？摆在底下这个视野啊，摆在视野这个地方啊。痴人唤作本来人视野，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句号。苟合认此为真，有断句子啊。苟合认此为真啊，乃至塞断其关之处，入理之门，更从何处下手而修止观也呢？是以初心直视，不可不明真妄源头，以作反妄归真之该见也。那不是该断，那也是个错字啊。这个错字就错得太厉害了啊。以作反妄归真之该见啊，该见呢就是我们走这个大步一样，上楼梯一样，一步一步的，那不是该断呐、啊。该见啊，不是该断。上来观境既定，断句子啊。时可从境而修妙观，复应之有修，复应之有性德修德之书。所言性惰者，底下这个断句叫断句子啊，动惰者指一念三千，即空假中，即空假中啊，这个地方呢、啊、即空假中，这个中字呢，这个地方断一个句啊。性字本句，这个性字本句呢不能够把性字的空假中性啊，这怎么讲我的这样啊。那你们这个这比我高明了。即空假中，性字本句啊，即空假中断句子，性字本句是一句，懂不懂啊？性字本句，非因修有，即现前一念，盖而心起。像这个断这个句子，你们这个断句子不能断呐、啊，将来你这个文字怎么都不能解释。即现前一念，盖而一心起，这个地方呢，盖而心起必须有断句子，啊，要断句子。你把这个盖而一现前一念，如果你这个地方不断，即现前一念，盖而心起，啊，于十界中必落一界，你这个就没断句子。于十界中不要断句子，于十界中必落一界，啊啊， 一介必具十戒，这不就好了啊？于十戒中必落一戒，这是一句。一句一戒必具十戒，戒戒互具，乃有百戒。而百戒各有因果，因果无非十如，百戒即有千如。而父各有你看这个地方，你们就说因为这个不懂啊，所以这断句子就不能断了。而父各有五蕴施法世间，这个五蕴施法之间啊，而父各有五蕴施法世间啊，众生假名世间断句子啊，一报国土世间一断句子啊，你这个卷子里都是断的，这怎么念法的啊？这个是麻烦了。这是啊，这个五蕴施法世间，众生假名世间，一报国土世间，这个三世间啊啊，乃有国土世间，乃有三千世间啊，五蕴施法，众生假名，一报国度啊，这个是三世间，乃有三千世间，此三千世间短句子啊，设法界诸法无语，无人日用之间，盖而有念三千句注啊，三千句注短句子，无欠无语断句子啊，所言句者非心能生三千为句，亦非心含三千为句，亦非一念在前三千在后，复非三千在前一念在后，断句子啊啊，你这个不断句子将来这个文字不通啊啊啊啊，你看看啊啊，所言句者非心能生三千为句，亦非心含三千为句，亦非一念在前三千在后，复非三千在前一念在后，圈心是法，圈法是心，即法即心，即心即法啊，犹如一尘俱始方分啊，岂有前后之可辨哉呢？你不断句子吗？这告诉你，这可断哉就断句子了啊。是名性德不思议境，这个是名性德，这就不能断句子啊，这个断点不能断啊！是名性德不思议境，这断这个句子。任运即空假中，非观推简而成也。啊，你这个句子假设断不好，你这个文字不能讲，也不能理解啊！啊，是名性德不思议境，任运即空假中，非观推简而成也。你能把这个文能够顺得下来，你基本上这个道理你就可以理解了啊。如果文顺不下来，你这个道理怎么弄也是糊里糊涂的啊。底下所言修德者，你这不断句子吗？修德者就断句子了。修德者寄予性德不思议境，这个性德寄予性德这个点不要的，寄予性德不思议境，这个境字要断句子啊， 看不看到啊？我说你们大家听着都听不懂啊？啊，既与性德不思议境，这是一句，其三观之修，啊，修无别修，即性具三千，用魂术四技，推简入空假中，乃名修德也。应知性具三千诸法和心具曰，这些断句子啊，和心具曰、缘具曰、共具曰、无因而具曰，这个四句啊要断，还是性具曰、缘具曰、共具曰、无因而具曰呢？底下这个字呢，若用心具这个云字，这个云字呢不能用啊。这个云呢是下雨的云啊，云彩，用什么云呢？那上头这个雨字不要，就用这个云云，云云嘛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如此如此啊啊。这个云呢，若用心具，你要说是心具，不能用这个云字啊啊。慈心不起则已，起必借缘，借缘设无前缘，心切婆得，何能具诸法耶呢？心既不具，而缘具耶？这缘属前尘，纵然具法，与我何设啊？况缘不自缘，是因心故缘，缘无自体可得，何得具诸法耶？那既不因心，复不因缘，那心缘和合共同而得具耶？但心缘未具之前，既各不具。这个断句子啊，既各不具，必须要断句子啊。共识何有而得具曰呢？啊，啊，而得具曰呢？啊，既非因心、因缘、因共，乃无因自然具诸法耶呢？这是问号，这是自然之体同于虚空，这个虚字呢，就这么个虚字啊，上的那个虚字不要弄得什么样的呢，这就是个虚字啊，同于虚空，而虚空迎济中华，空若不具，何得自然能具诸法耶呢？啊，这一句是以是四句推之，推之尚无依法可得，和三千诸法之有耶？若四句中应与一句相应入记，可不再用余句推减，是名魂四句。若句不入，就是上边这个魂四句都不能入记，然后再以数四句，即双翼双飞推之，闭气入记而后已。这个椅子啊，这个不是几字啊，啊，这个椅子这个尾巴要有一半啊，嗯，啊，那个是不是那个几字，而后已。若果能应，若当下沾沾寂寂，凝然不动，了无依法当情，而诸相俱当，而诸相俱当，这断句子必须要断句子啊。所谓寸丝不挂，是名一空一切空，假种俱空，只不思议空观，照不思议真谛境也。底下这个地方呢，这是张震，这个字是错字，沾沾寂寂的，恰恰不是的， 恰恰展记当前时，这个字是错字啊。恰恰两个字呢是竖心旁啊。用三点水，右边加一个禾字，这个恰呢是雨恰，认着啊，这个恰字。那个竖心旁这个恰呢是恰到好处那个恰字啊。这个字是错字啊，这应当是竖心旁。恰恰展记当前事，即便顿了此中诸法宛然。你这不断句子吗？即便顿了此中诸法宛然，要断句子了。以除此之外，无复诸法可得。即所谓全空明舍相，这个云字又不对了啦。故曰，这就两个字都是错的。这个云字不，这个云字头。故曰，法界缘用体，它是无用体，怎么讲法呢？法界缘用体，作我一念心，缘用体这个无字是错字的，那错的没得边儿了都啊。法界缘用体，作我一念心，故我一念心全体是法界。你看我们这一念心呐，全体是法界啊，说限量大一点儿。不要这个心量太狭窄了。岂非得无不备，法无不具，而法法全彰也呢？是谓一假一切假，空中具假之不思议假观。照不思议速谛经也，这个速谛经呢，有个记，那个替字又写个错字，速谛经啊。那我这个眼睛还算是好的，我看得还看得到。速谛经也啊，这个就恰恰对了。又复恰恰诸法宛然，而恰恰当体全空，即照而寂。这叫断句子，即照而寂叫断句子啊，即照而寂啊，乃照空而遮假也啊，恰恰空寂现前，而恰恰诸法宛然，即寂而照，乃照假而遮空也啊，一个是遮空，一个是遮假，是谓遮照同时。而二边绝代，折照同时，就断句子。而二边绝代，一中一切中，空假句中，不思议之中观。这中观呐，这观字，这公关照，你看这个是麻烦的，不思议之中观。照不思议之中地境也，把这个照字摆在底下啊，这不得了啊！就这么几个字儿，都错这么多字，还得了吗？照不思议之中地境也，啊，上边是都有的啊。照不思议速地境也啊，底下。夫此三观者，你看看这个就一念圆照，一念怎么断的？就是哪个东西啊？一念圆照，四个字一句，看到了啊？夫此三观者，一念圆照，断句子，昔有除后之书，且言不顿章。而次第立然，故说是非行时， 行是非说是，行其解决，这个断句的必须要断句的，行其解决啊，为记为照有断句的啊，既记而照，诸法宛然，目之照去，则三观任运现前，即所谓啊，这个底下呢，这个四句话是天台宗的很是基础的一个语言，这个四句话啊，即所谓啊，即所谓啊，这个实心哪个叫你点这个句子呢？啊，即所谓实心。要把这个呢，用这个逗点，把这个两点，又把它括号了。即所谓，底下呢，实心圆实境，实缘次第生，实时迭祥入，自然入实理。啊，必须这个用这个两点把它括起来，这个四句话，跟上来的这个，这个参禅之人不是真，把它括起来。但是这个理下。十元次第上这个地字上头要加一个猪字头啊，这个不是兄弟的弟，是次第的弟啊啊，这就是说实心这个四句话就是一个记字，实心圆实境，十元次第上，时时地相助，自然入实理。你把这个道理能够搞通了，你就会参念佛是谁了啊。那就是没有错的。如果你这一点搞不通，你这个念佛是谁，你永远参不好啊。我看到哪去了啊？次第上，是世间说自然入实理，入实理这个必须要做句号。何老次第难排，而实为三观哉？这个哉字不是要点就断句子吗？是以记照响应，这个也要断句子啊。这终日当下而终日立法，记正双照。而二遍绝代，举一即三，言三即一，非一非三，而三而一，为可以制造，不可以演说。是所谓不思议之妙观也。以上所说，这不要断句子吗？啊，以上所说。特为初心料命一心三观入手之途径而已，广谈观相非此而尽，当神探摩诃止观，实乘实境实乘修正之宏轨啊。这摩诃止观啊，这叫断个句子。红鬼这个鬼子嘛，也断过句子，时可探法华三昧之妙门也。你看看有多少错字啊。那么这个本呢，哎，拿去重印啊。这是跟搞的是我们搞工程一样，经常返工，动不动就返工了。哎，既然人人都有心，而这个呢，这个前头这个两段文呢，就是说这个始终心要，对于有心的人，就是十法界的众生都有心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呢，因为上面我们这个许过愿的，把这个文跟大家顺一顺。一念无相谓之空，无法不畏谓之假，不依不异谓之中。这个上头这个文，虽然这么几个字儿，跟下边复三谛的这段文呢，是一脉相承，啊，道理一样。不过呢，前头这段文呢，文字少一点，下边这个段文呢，说的比较具体一些，都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心，这始终啊之要。实是再凡为三因，啊，中是再圣为三德，啊，啊，舍住则除后同向，入海则前身一流。有的本本它上边呢刻印的是前身一流，这个是不对的啊。这个前身一流，这个一流在上一句呢已经说好了，已经给你已经肯定下来，就是说舍住则除后同向，除同向就是一流啊。底下入海则浅深的溢流，溢着就是不一样啊。如果说要是一样，我们上来在这个玄义解要上，我们处处都度到的福如众生如，亦如无二如。那么福如跟众生这个如都是一样啊，既然一样，那为什么他叫个佛呢？那你为什么叫个众生啊？啊，那可不一样啊。所以说那叫前身溢流不一样啊，入海则前身溢流。哎，福如二如，一如无二如，一如无二如嘛，舍住则除后相同同向啊。啊，就这样给你解释清清楚楚的，也不要多说啊。你把这一，我们常说的一文字起观照，一观照正实相。现在如果我要嘴巴说，你们把这文字，哎呦，我就你说过我就忘记得了。现在文字有了，你什么时候忘记得了，什么时候把它拿起来看看啊。有了依据，底下你说这个讲这个三谛始终的道理，那也还是蛮麻烦的啊，也不是一言两句就可以讲得清楚的啊。如果你按照文字来顺一顺呢，我看，当然了，文字是文字啊，但是人人看到一文字，他这个说自己所有的这个理解呢，他就有深有浅，甚至是有偏有正啊。三谛就是天然的性德，也就是既然是天然的性德啊，那就是非因非果的实相之体，啊，上面讲实相之理，说这个一实相啊，实相就具足三谛，它这个中谛，有素谛，有真谛，中谛这是统一切法，怎么统一切法呢？素谛、真谛，都在中谛当中，以不即不离的。这统一切法，真谛的是泯一切法，一切法都空的啊，这泯一切法，把这个相呢给它泯者灭也。 速记这立意写法，所谓这个速记呢，什么叫个速记？速记就是我们，这是不是我常说速啊？就什么世间一切法，这就是建立的，啊，都有名字，而且这个名字呢是名物招物之功，物物应命之时。随速而有的，你说哪有个是哪儿来的？世间法一正庄严都有名字，不是说的吗？人有人的名字，菩萨有菩萨的名字，十法界一正的都有名字了，山就山，火就火啊，桌子桌子板那么都有名字，这个叫做速地。速地就是什么东西呢？在我们常说的习惯法，习惯就这个法。福处是也不能改变的。你说福看到一切众生都成了佛了，那我们这个世间法门就不能够运转了，都是佛了，都一样，那么能人人还有名字，没得名字都是佛吗？你说佛怎么喊法的呢？你说喊哪一个呢？哪个都是佛？哪个来呀？都来呀？那不行啊！说是喊杯子，他不会的，把别个东西拿着来，他背着来的。那么杯子也是假的啊！山河大地、草木丛林都是假的，说名字都是假的。这一点，作为初发心消佛的人，应该记得，都是假的啊。因缘所生法，无所即是空，没有字体，就是讲一个人，这个人的这个名字也是假的，啊，就是说你这个人站在这个地方，那么你从头是头，脚是脚，哪一个部位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你说人在什么地方呢？你从头喊喊，一直数到脚底下，从脚底一直数到上头来，你说哪个就叫人？虽然他不叫个人，那你叫什么东西呢？他把这些东西合在一道，大家都喊人，习惯了，历史上都喊人，佛出世了也没得办法，也只好人啊，说人道啊、天道啊、什么畜生道啊、恶鬼道啊、什么声闻人圆觉菩萨道啊，就这么喊的，这都叫做速地，速地，这就是理。也是真实的，啊，谈到地呢，这个地就是真实的，啊，真真实实的，地也是真真实的，速地者是立一切法，举一即三，非前后也，汉生本具，非造作者。这个三地，这不是汉生本具吗？既然汉生本具，我们哪里不是汉生吗？我们都本具的，人人居住三地，你不居住了三地，你将来怎么修啊？修什么东西啊？非造作之所得也，非造作之所得呢？非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你说你成了佛了，证了果了，证的什么东西呢？证有本来有的，背负密藏不显，这个三地就是三德密藏，怎么不显呢？三合盖覆了，啊，见思合、尘沙合、无名合，见思主乎空寂，尘沙障乎化导，无名亦乎法性，三合，所以我们这个三智不显，无名主亦乎法性，我们想明心见性吗？明心见性就打破无明呢，无明在你这个性是见不到的，无明无所明了，我们常说的，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没有太阳、没有月亮、没有星星、也没有电灯，什么灯都没有，你把两间眼睛打开了，你能看到什么东西？什么也看不到，对不对啊？ 你之所以能够看得到，那是借助于外缘，不是你自己本身的能力。如果你要是无明打破了，你看看这个，我们去年讲《楞严经》，25圆通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，这个。忽然超越世间，十方圆明得而殊胜，十方圆明那是十方世界是大光明藏，我们现在呢就是黑咕隆咚的，这是无明，这无明亦复法性，尘沙障护化道，这个尘沙和呢如尘似沙，要想成佛，要法门无量誓愿小，你就是说你开了悟了，你这个开了悟了，我说好像是有的人呢，以为我这开了悟了，我这本事就大喽，我什么都懂了，什么都会了，什么都能了，其实不行。看你如果一般，我们这个凡夫开个个把悟，那要在整个佛法来讲呢，那还算不了什么呢。就是我们这禅堂里也讲大悟18个，小悟7数呢，你还有的悟的呢，悟了以后不是说我什么都晓得悟了以后，仅仅乎得一个根本智，根本智，你那个差别智、厚德智还没有，厚德智要修的，所以说尘沙障护化道。你能见机吗？人家问你什么都能回答吗？你能够有事无难辩吗？法无难辩、词无难辩、意无难辩、要说无难辩，你有吗？有实力18不共法吗？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尘沙，你要想教化众生，你什么都不懂也不行不得神通也不行尘沙障护化道，这是尘沙佛呢，是界外的，也是个，这些什么障呢？见思呵、尘沙呵、无明呵，这个三呵然自三呵乃体上之虚妄也。于是大觉师尊未然叹曰：真如界内。却生父的假名，平等慧中无四大的形象，但以众生妄想不自证得。这个都有根据的。像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称等正教三叹七哉，那个三叹七哉就是未然叹曰叹了又叹，叹一口气还不行，再叹一口气，三叹七哉，怪事情怪什么东西呢？说真如界内觉真佛是假平等无四大的形象，盖以但以众生妄想执着，妄想就是第六识，执着呢就是第七识就是这个两个识的作怪的，造生死的，不自证得，莫之能返也。那怎么办？由是力护三观，破护三个，正护三智，正护三德。底下呢就是中观破无明惑。证一切种智，成法身德；空观破见思惑，成一切智。这个证一切智，成般若德；假观者是破尘沙惑。所以菩萨要想成佛，在因地当中有3大无层细节，行6度万恨都要学习的。对对对，然自三惑、三观、三智、三德。非个别也，非意识也，天然之理，具诸法故。然自三谛性质自耳，迷自三谛转成三合，破合戒乎三观。你不是上次不是我们这个三德密藏被三合之首盖覆，怎么样子把这个盖覆的这个三合给它消灭掉，那就戒乎三观。观称正乎三智，智称正乎三德，三德 就是上面所说的在圣为三德嘛，在凡为三因啦、三因嘛就是原因、了因、正因，就是我们当然这一念心本来具足的，称聪因治国，非见修也，这个非见修也呢，就是说这个究竟的大乘的原理，修这个妙观啊，说的妙观啊，不是见修的。但是这个理呢，虽然是这么圆融理，法界圆融体，作我一念心，但众生的根基有立有顿，修大乘法的也有立顿两根，那个别教那个菩萨法，他这个修行呢，就是次第修的，啊，先空四假后中的，啊，原教呢，他一啊，这个三谛一心中得，三观一心中修，啊，没有次第的。底下这个妙观初机，妙观初机的浅方便，大家看看就晓得了啊。这个调身呐、调戏呀、调心呐、这个三世都是身心世界啊，都要放下，放下还要放下。我们平常在禅堂底下坐香、用功、参念佛是谁？也讲放下，啊，这个放下呢，就是你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他没有叫你怎么方法的，他这里向来叫你放下呢，他具体，啊，实际上禅塔里向叫你放下也是这么讲的，啊，叫你身心世界都要放下。身为什么要放下呢？啊，他这个讲有三十六物。啊，都是地水火风。我们讲呢，这个身有生老病死，这个心有生住异灭，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，你还有什么贪恋的？有什么可以不放下的？你不放下也不行啊！你说我不放下能不死吗？啊，你说我不放下，你能心不起念头，不打妄想吗？啊，你说我不放下这个世界，你叫做不坏行不行啊？不行哦，马上文化大革命又来了，你就不放下，啊，不啦就放下，啊，放下以后，这是一个用功的浅方便。你们上次我们讲天台家修止观，那个浅方便有二十五方便，啊，聚无缘和无欲。跳舞是什么行无法，一共有二十五方便的，来说的更详细，那么现在都放下了，放下，把这个放下这个念头也要放下，是放得干干净净的啊，就是你放下又放下，就得真正能够放得干干净净。外边都放下了，身心世界都放下，你还有什么东西呢？还有什么东西？把个能放下的东西也要放下，干干净净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当是时也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脚趾料有沾记，说料有沾记，就是从来我们都是妄想纷飞，啊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从来也没有说放下过。今天闻了法了，自己晓得这个道理，不必要放下，啊，料有沾记，这个沾记呢是不混不散，不昏沉，心也不散乱，啊，这叫个沾记，这昏散双浅，浮沉均调，心不浮啊，啊，心浮。就散，心沉则昏，啊，这是料命调身之下，器官的浅方便， 下边呢，啊，正是要休官，就都放下了。我要休官怎么休官？他就放下就了了，就算完事儿了嘛？不是的，这仅仅是个方便。只有你这个签方便具备了，你才能休官的。啊，不具备这个条件，你怎么能休官呢？啊，就像我们禅堂里像要参念佛治水要，那不是讲的吗？啊，万缘放下，然后才能够深参念佛治水呢。你不能放下，你不想参念佛治水，因为念佛治水跟放下呢，你要想参它，你就要放下，啊，你放不下，你这念佛治水不能参，啊。放下了，要想参，那就是我们参堂呢，就是以参念佛治水不明白处为所观之境。那么此处呢不一样啊，须先明示定境，而后时可论其进修妙行。因介入。都可以为所，都可以为观境。你看那个二十五圆通，它不见得是耳根圆通啊，二十五法都是圆通法门啊。那么此处天台的止观啊，为什么要单独立世音呢？他说个道理，盖第六世者，就是我们现前这个妄想心，就是六世啊，乃无人之妄想，日常现前过。既然我们想立这个所观直境，要求这个所观直境呢，啊，时时刻刻现前，就变难了。我这个东西不现前，还摆在什么地方呢？那就不方便啊，啊，所以他立这个境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参念佛治水这个境是蛮方便的，啊，不要去找啊，问你佛是哪个念的，这个境还不是现前吗？也不是向外持求的，说是念佛，说是修这个念佛十漏观经十六修那个观呢，那还那么远呢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就当下就观了，啊。这个乃无人现前，这个日常现前的贺业犹是滥伤，一念不觉生三系，警戒为远长六粗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是贺业犹是滥伤啊，一念不觉这个事情从那儿来的啊啊，生。此以此为本，罪福之主宰根源啊！要想看这个，要它这个根儿啊！你看这个枝叶，你砍了它还会生的，旧病得学，得了学，那个医生打针的医生那些烂渣。能够病能治得好啊，他必须有学道啊，你把这皱肉扎烂了他也不得用啊，得学一针下去死人跟着扎糊了他啊，不会跑的一针下来他马上就能跑了啊。根发的职业自库，血的的重病结愈，立世音为境者已在此矣啊。世音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在诸缘放下，沾沾寂寂时，秀然盖耳念。这个盖耳念起呢，就是这个世音啊。不是说我没得妄想了，我说我这个参念佛治水，我已经心里像妄想都没有了，昏沉也没有了，妄想没有了，妄想没有了，真的假的？你仅仅乎你那个妄想不动吧？啊，就是那个，就像那个贼一样，贼是盗你的家宝的，啊，主人叫醒了，这贼就不敢动了，贼不敢动了，他还是个贼哎， 就这个东西，盖尔念起，因为我们这个沾沾寂寂的这个时间，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定境，如果得了禅定的，你就是得了定，哪怕是欲界定、四禅定、四空定，乃至于二乘的那个定，那个定呢，都是有期限的。你就是说这个飞翔飞飞向天，它这个入定了，它有八万大劫的，它这个能力就能定那么长。那我们呢，像我定三分钟我都定不了，虚云老黄有本事啊，他中国人一定定19天的，第19天呢，这再长了就不行了，他就出定了，你比如说，那个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去的半路上遇到一个老比丘，蹲在地下这么下雪天，他说这个地方都没得雪，一挖嘛挖个人出来了，那个老比丘，那是什么时候的？迦舍佛是什么人的？等释迦牟尼佛出世的。那个三藏比丘说："这你还入定？释迦牟尼入灭了，你还得等呢。你看他一入定，能就定多大时间呢？都像几劫啊。"他说："释迦牟尼佛入灭了，好，那我就等弥勒菩萨出世。"他又想入定了，后来这个玄奘法师说："你不要入定了吧？还是叫你去。"那个人就是窥基法师嘛。那窥基法师，那个定力有期限的，凡夫的定有期限的，不像佛的定，若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，所以我们现在看看你看这个书面上沾沾寂寂时，这是我们在这妄想纷飞的时间，勉勉强强的稍微歇哈了一点就这个歇哈了一点也是还有一个浅方便，这个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，就这个地方沾沾寂寂是，但是这个寂寂是那时间占不长的，你就么做香一样啊，参天不知水，功夫得力了，我这只香蛮好的，你下一只香再想这个境界就没有了，还要不断的反复，不断的。这个用功，既然是不能够长时的不起念头，沾沾寂的时候，他马上念头就起来了。这一起这个念头呢，这个理性就有三法，这个三法就起。三法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根尘事，这三法就起，是不是的？这是内而意根，外而法者，中而意识，分别的成断意识成了也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既然这个念头起来了，也不要怕，就他在起来这个地方，当下回光一照，这沾寂不动，他又不动了，虽然沾寂不动，切不要认为这就是真的，所以底下说呢，这个就是正正的，这是真真实实，是妄想，这才是妄想，是不是这个妄想啊？你说是我这动的，想东想西，想长想远，是个动，是个妄想。不动就是不动的妄想，你那个能分别，那是动的个妄想，现在是不动的妄想，都是个强盗，这个妄想呢又叫做无明，你说你这个不动呢能有，你晓得什么东西啊？虽然沾寂不动，实乃是因盖自性，黯然无所明了，但有对尘不对尘之说。这叫什么东西呢？这叫个度透意识，不对尘，不对法尘的。什么叫做法尘？就是五尘落下来的影子，那叫做法尘。它这个地方呢，不对法尘，这个不对法尘，就度透意识，就这么个意识。原是一妄心。是古德云："参禅之人不是真，错在从前认识神。 无量劫来生死本，持人唤作本来人是也，就这个东西。是的，说这个造生死，这个是妄想造的。那么我们要成佛，要不要妄想造呢？要不要妄想啊？说是这个妄想，我们这个楞严经中有二种根本，一个是生死根本，一个是无始菩提涅槃根本，舍是用根。究竟我们现在说是妄想是造生死的，我们吃了它的苦的吃够了。我现在我不要他了，我另外找个东西来修佛，行不行啊？不行啊！说这个人不好，不好，我就不要他，一棍子把他打死，就连共产党也没政策了，他要转呐，叫你转就是了嘛。我这个众生，他是转凡成圣啊，要转，要转变。只要你这个念头转变了，前念是众生，第二念就是佛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，苟合认此为真，假设说你认这个妄想就是真的，他也不叫你认这个妄想是真的，他本来就是个妄想，假设认这个。妄想是真的，那你就认为它是真的吗？那就不要修了。我们还修什么东西？这不现证成成的吗？哪个没得妄想啊？我的妄想更多，你们没有的话，我借点儿把你用用都可以，对吧？所以这个，如果要是妄想是真的呢，就是自塞断取观之处，入理之门。从什么地方修止观呢？它就在你这个妄想心中。给你转，妙观就妙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上来这个不不这是以初心之事不可不明真妄源头，以作返妄归真之该见也。你不是上次不是我说的吗？如何是返望归真的下手处？那么下手处，我只能给大家做介绍啊。这个事儿，这个妙观，这个妙观初级可不是我做的。大家可以注意底下就注意了，这都是妙观下手处，返望归真的下手。上来观境既定，时可从境而修妙观。要晓得了，这个不思议，我不知道呢。佛法，特别我们这个《法华经》，妙法莲华经，什么叫做妙呢？妙就是不可思议，妙名不可思议，这妙名不可思议，什么东西妙啊？妙妙不可什么东西妙啊？本门实妙，气门实妙，还不行啊？众生法妙不妙啊？佛法妙不妙啊？心法妙不妙啊？说是佛法妙，那我们还没成佛，那我们先摆在这个地方。心法妙，人人有心没这心呐？都有心，这个心法就妙那么众生的心什么心呢？妄想心，众生也不可思议呢，为什么不可思议呢？众生一如无二如怎么可思议呢？众生法妙，心法也妙我们现在这一念心，心法妙，它并没有指说你这个心法妙，这个心还是真心还是妄心，就指你这个心就妙，因为这个心，它跟众生心佛即众是三无差别吗？它不妙吗？那个妙的不得了了，该见也。上来观境即定，是个从境而修妙观，复有应知修得性德， 你这个就是所观之境啊，性德就是指这个一念三千啊，这一念三千，你这一个动一个念，上这么说个，一动一个念都必落一戒啊，一戒必须十戒，戒戒护具就为百戒，一戒有时如是。那么百戒则有千如是，要三次言千，啊，就是五蕴十法世间、众假名世间，一报国土世间，就有三千性相百戒千如，啊，这一念心就具足这么多的法，啊，无染日用之间，盖而有念三千具足，无欠无余，无欠无余。非心能生三千，我觉得这个三千诸法还是心能生的为据，还是心含三千为据啊？亦非一念在前，三千在后；复非三千在前，一念在后。是什么呢？叫全心是法，全法是心啊。啊，法界圆融体，作我一念心，啊，这个两边的两句话都一样。法界圆融体跟这个是全心是法，全法实体是一样啊，犹如一尘俱始方分，岂有前后之可辨哉呢？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具法，这个具法之心，这是性的啊。一性取修，小弟看这几个怎么修法的性德啊，我们这个参禅也讲了一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禅宗讲一性起修，那你要见性以后，你才能够说是一性起修。没有见性，你怎么能够一性起修啊？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所以说是参禅的人开了悟以后，开了悟以后再修呢，是一性起修，那叫个真修。我们现在这个修呢，还不能够算真修，以为真修，为真修作因，所言修德，即于性德不思议境，即三观之修。上边讲这个性德不思议境，起这个三修无别修，即性具三千，就用这个性具三千性相百戒千如来起这个三观之修啊。那么怎么修法的呢？他现在告诉你那么三观这个性德这个三千一本经，它是即空即假即中啊，要把这个道理呢给它推出来，用这个四句推演入空假中，就把这个三千性相百戒千如呢，推大入空入假入中，它就是即空即假即中，乃名修德也。应知性具三千诸法，这个诸法修嘛，我们人修啊，心修啊，那么三千诸法还是我这心具，还是缘具，还是共具，还是五蕴具？这个法怎么具的？你说这不是具法吗？怎么具完了呢？怎么来的这个法？推就是推演。那现在的话，我就是研究了啊，推荐，推理嘛，这推理嘛，若用寻心句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句，具三真性相百戒千如句法，那我们这个心句底下就说了，叫简便嘛，说此心不起则已啊，起必借缘，要借外缘。我反正起心动念，它都要借缘的 外援。啊，没有前缘，这个心尚且不可得，怎么能具诸法呢？一念不觉生三系，从那个一念最初那个一念起心动念，你说它怎么起来的？啊，这个一念，三系相、业相、智相、境界相，最初这一念才具足三法，啊，智相。最初这一念，它没得缘，它不会起呀，啊。志向境界下，这个境界下嘛，就是这个就是外缘，不在这个外缘，他的心不能起的啊。我们像这个一心一样，你这起这个心，它必须有外缘，这个外缘就是沉静啊，漏沉境界，借这个缘而起的，不在这个缘，这个心是不能起的啊。无论是漏沉也好，是法沉也好，都是我的外缘，他说是心聚啊、缘聚啊、共聚啊、无因，还是先讲这个心聚。若说我这心聚，心不起则已，岂必借缘？因缘所生法吗？这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岂必借缘？缘属前尘，啊，是无前缘，心都不可得。没有前缘，我这个心是起不来的，哎，这也是个定理啊。就是法爷啊，那心既不聚而缘聚啊，那缘是前尘啊，前尘聚法跟我这个心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关系啊。况缘不自缘，因心故，缘不自缘的因心而有的，这个是相互依赖的，没得尘不能起心啊，这个心没得尘它也不能起，因心故缘，缘无自体可得，何得具诸法也呢？既不因心又不因缘，那心缘的合而共得出而聚而得聚也呢？那说心也不能够聚法，缘也不能够聚法，那么把这两个合在一道能聚法吧？啊，但是，那么没合之前不聚法，合起就能聚了？啊，说是这个这黄豆能榨出油来，那个石头不能榨出油来，一个石头不能榨出油来，两个石头也榨不出来油啊。啊，说这个石头不能榨出油来，那块石头也不能榨出油来，两个石头合着一块就能榨出油来吗？还是榨不出来的，这供也不能生，那就这么个道理，但心愿未聚之前，既各不聚，共是何有而得聚也呢？那么是既不因心，又不因缘，也不因共，那么这个法从哪儿来的？你刚刚说这个三千性相百劫千种种种从哪儿来的呢？无因而来的，啊，无因，无的因，无的根儿，啊，是，这无因而来的，这无因之法就是自然之法，自然之法能够具诸法吗？自然之法像虚空一样啊，那么虚空能具足诸法吗？虚空是不能具足诸法的。这个法都是因心而现的，啊，因心而现的，一切为心造，啊，他没有说一切为物造的，一切为心造，说自然之体通于虚空，而虚空应具诸法，空若不具，何得自然能具诸法也呢？这么四句推。尚无依法可得啊，这个都不具法，亦不因因，因心也不因缘，也不因共，也不因自然，那么这个法从哪儿呢？还有什么法呢？没有法呢。尚无依法可得，依法都没有了，哪有三千诸法呀？啊，在这个四句当中啊，这个看个人的因缘 啊，如果能够从一句当中能够推荐入空，啊，可以不再用余句推荐，这个叫做混四句，主要呢就是把这个三千具足三千诸法把它推空了，若句不入，然后再有数四句。什么叫做这个混四句，还有数四句，新句诸法，数四句怎么推法的呢？他这是文上没有讲的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念心，你这个一念心生出来了，那么你这个一念心生出来了，第二念心怎么生出来的？念念相续。这个第二念怎么生出来的？人只有一个心，只有一个心呐，只有一个念头。这个念头同时只有一个，不能同时有两个念头出来。一点没有前后，同时两个念头，那也这个样子，没有，都一个念头。想东就想东，想西就想西。等我想东想过了以后，再想西。你同时想两个地方，你还不是根本冲上？前念还是灭的时候后念生，还是前念不灭的时候后念生？如果前念灭了，后念前念都灭了，都没有了，这个后念怎么生出来的？说是前念不灭后念生，前念不灭后念生的同时有那两个念头喽，那就两个心喽。就这么推，把你这个心呢推到我这个心了不，找不到这个心，那个《金刚经》中说的呀，就更简单了。你不要推了，三心不可得，空的，它这个地方呢，第一就是不是个不可思议的空观，先把你这个心句法又推空了它，这就空观嘛，这不现在讲三观嘛，目的就达到什么目的呢？国能相应，则当下战战寂寂，凝然不动，了无依法当情。没有依法当情那个漏祖大师说的"本来无一物"，哪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都没有。不相信你自己找找看，你这心里有什么东西啊？而诸相俱大。上条所说的，众生假名世界、依报国土世界，五蕴十法世间全没有了，荡然了无存。所以是这个真谛者，这个泯一切法，泯者就是泯灭，这不都泯了吗？到这个时候呢，诸佛当然所谓寸丝不挂。人家说寸丝不挂，就这种境界，是名一空一切空，假中具空之不思议空观，照不思议真谛境也。这个是三观当中呢，就讲这个一个空观。下边还有点，我还留一点，不然都讲完了不行啊。那点什么？